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前两天的《警法在线》节目当中呢，我们分别跟大家说了在灵活用工环境之下的劳动争议纠纷，以及呢涉及到劳动者年休假工资的支付的相关的具体案件和法律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关注和劳动者权益保障相关的话题。我们将通过具体案件和大家来讲一讲，在劳动争议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劳动者或者是用人单位的虚假陈述，应该如何来处理，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近日，一个所谓的国际通用报警求助手势的谣言帖在网络上流传，号称只要是握紧拳头，全世界所有人都能够在1秒之内发现你正在求助。在类似的视频当中，宣传这个手势的甚至还有一些身穿民警制服的人。而在此前的网络谣言帖当中，所谓的国际通用报警求助手势可谓五花八门，比如说先扣上大拇指，再将4根食指扣住就可以了。在短视频平台上，一些博主还专门拍摄了各种所谓的科普小视频，后来这个手势居然出现了进化版，经过别人的身边合上手就可以报警了。难道我逛个街还得时刻注意着别人的手部动作吗？另一种谣言帖当中号称，如果你在电梯里遇到危险，当电梯门打开，你朝外面的人眨两下眼睛就可以了，这也是所谓的国际通用报警求助姿势。或者你也可以敲桌子，3长2短就可以报警了。在这里公安机关强调，我国警方从来没有推广过任何手势，只要记住一句话，有问题打110。在海淀区的社区村中，活跃着600多名身穿警服的副书记，他们既是管片民警，又是基层党组织的一员。伴随着派出所2队1室的改革，社区民警由以往的下社区变成了在社区、支社区、融社区，从被动工作向主动服务转变工作性质，由指导社区工作、处置社区问题变为带领社区工作、解决社区矛盾，在社区中参事议事，了解社区动态，从一名社区管理的外人变成了社区的家里人。从社区民警到身穿警服的副书记，从守田人到种田人，从局外人到家内人，他们都在为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路上深耕不辍，砥砺前行。2020年2月，陈先生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与队友冯女士互相加了微信好友，随着一次次聊天，在对方的日常嘘寒问暖之下，两人的关系越发密切，确定了恋爱关系。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两个人一直没有能够见面。到了今年年初，冯女士以家人在医院需要治疗为由借钱，陈先生没有丝毫的犹豫，先后向她转账10000多块钱。但是当陈先生想与对方要视频聊天的时候，都被现在忙不方便等等理由拒绝了，多次发送消息对方却干脆不回复。直到这个时候，陈先生才恍然大悟，自己可能被骗了，于是赶紧到派出所报警，寻求民警的帮助。接到报案之后，办案民警确定这是一起典型的网络交友诈骗案，便立刻展开侦破工作，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冯某。近日在山西警方的配合之下，民警将嫌疑人冯某抓获。经过审讯，冯某对自己编造借口骗取钱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世情、品人性。 那除了像我们这起案件里面所体现出来的公司就是提交证据没有提交这算一个不诚信行为之外，就包括您在审理案件过程当中就还有什么样的不诚信的行为出现呢？ 这种不诚信诉讼行为呢，实际上我们讲劳动关系主要是双方当事人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 嗯， 那么这两个主体在诉讼当中我们都发现了有不少的不诚信诉讼行为的出现。劳动者也存在这种情况。你举例子来讲，就像有的劳动者他本身可能负责这个人力资源管理这块他的岗位，那么他就有这个比如说签订劳动合同，他可能要督促这个事情或者管理这个事情。 嗯嗯， 但他本身又是劳动者。 嗯， 所以在这个实践当中，有的人力资源岗位的劳动者他就故意，公司跟自己实际上也要签劳动合同啊，但他可能故意啊利用职务之便他不签，最终不签的时候他再去诉讼说你看你没跟我签劳动合同。 哦， 那么这样在劳动法上企业要承担这个双倍的工资的 啊，对， 是有惩罚的。 嗯， 那么还有比如说劳动者他利用也是利用职务之便，比如他掌握公章，可能他有空白的一些资料啊， 对对对， 他伪造了一个证据啊，他盖了公司的公章，将来拿这个证据啊来去起诉公司，来达到自己的一个诉讼目的。包括还有劳动者在工作交接的时候啊，也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东西我不还啊，或者说我有很多的这个，包括还有离职以后啊，保密协议没有遵守啊，其实都属于不诚信的行为。用人单位的角度啊，刚才我们讲到的关于他故意不提供书面劳动合同这种情况，其实在实践当中用人单位不诚信这种行为可能会更容易发生啊，因为在劳资关系双方来看，本身劳动者是处在一个被管理的地位， 对， 用人单位呢他掌握了管理权限，那么规章呢制定执行都是用人单位在做。那么在这当中你对于考勤啊，对于这个我们员工的业绩考核等等相关的这一系列的环节当中，那么用人单位都处在一个主导的作用当中。在这当中他比如有一些不诚信的行为确实是更便利一些我们在审判当中就是一个事实认定甄别证据方面要加大对一些证据的审核的力度。 这个不诚信行为怎么能够去发现呢？ 劳动争议的审判它确实刚才我们说它有一些特点啊，是不同于一般民事审判领域的。那么对于证据的认定上同样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一般的民事纠纷更多的强化是当事人谁主张谁举证， 对， 但是对于劳动争议来讲，因为本身我们讲就是双方是处在一个并不是完全平等的一个地位上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学理上在我们理论界把劳动法是把它归入到社会法的范畴， 是 啊，没有把它完全作为这个民法这也是因为它这个特点所引发的那么在事实认定方面呢，这就要求我们在劳动争议审判过程当中法官包括我们仲裁员要加大对证据的审核力度，这里面呢也包括两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应该是要多审核，比如说一些字迹啊公章啊那么包括在法官自由裁量权之内有些案件你要运用举证责任来进行分配的处理案件的时候那么你内心的确信你对有些证据细节的一些认定很关键当然这里面需要我们法官要充分的运用司法智慧运用我们的生活经验去判断而且呢要更多的去把这个工作量啊不要因为我们这块去工作量很大我觉得应该是花更多的精力对于事实认定方面对于证据的采信方面多进行一些询问多进行一些这个质证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很多蛛丝马迹是可以发现的那么还有一个途径就是要加大调查的力度外出调查的力度 就法官自己主动去调查案件的相关情况是吗？ 是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劳动关系争议里面啊

乡，白云栏杆金水桥，玉带和金箔在荡漾。